是不停累积，变成脸颊的泪滴。你始终没留意，我特别在乎你，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。 怎么说？说什么能止痛？能好过？能让泪崩？